第十二章，约伯回答说：“的确，只有你们是有知识的子民，那么你们一死，智慧也与你们一同丧亡。其实我和你们有同样的心理，我并不亚于你们。谁不知道这些事？我这呼吁天主而蒙应允的人，却被他的友人所嘲笑，无辜的义人却成了笑柄。幸运的人心想，遭难的人应受鄙视，失足的人应再予以打击，但是强盗的帐幕竟能安全，触怒天主的人，以势力为神的人却想平安。请你询问走兽，他们也会开导你；询问天上的飞鸟，他们也会告诉你；地上的爬虫也会教训你；海中的鱼族也会给你说明。他们中有谁不知道？是天主的手创造了这一切。因为一切活物的生魂，一切血肉之人的灵魂，都掌握在他手中。耳朵不是为明辨言语，口腔不是为辨尝食物吗？白发老人是有智慧的，年纪大者是有见识的，但智慧和能力同在天主内，智慧与见识是天主所有。他若拆毁，人不能再见；他若拘禁，人不得开释；他若治水，水便干涸；他若放水，水便冲回大地。力量与才能为他所有，受骗者与骗人者都属于他。他使谋士糊涂，使判官愚蠢；他解除君王所系的玉带，将绳索捆在他们的腰间。他使司祭赤足而行，推倒掌握大权者，夺去忠贞者的辩才，剥去年老者的理智，使贵人备受侮辱，使勇士的腰带松弛，使隐秘的事由暗中彰显，使黑暗进入光明，使邦国兴起而又灭亡，使民族强大而又消散，剥去国君的理智，使他们漂泊于无路的荒野，在无光的黑暗中摸索，踉跄的有如醉汉。